唔重要咯。 唔系，不过我哋讲咁耐，好似 还得到钱啦。 唔系，不过我哋听下东方点讲。 跟住你charge 嗰样嘢，咁得定唔得咧？系咪真系变卖得到咧？ 呢啲真系， 喂，呢个就系关键啦。 唔系，不过我哋听下东方点讲先啦。 睇下点样吹。 睇下点样 present 先啦。我讲咁耐。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但经济发展缓慢，近年已经有被内地赶上的趋势，在一场季套赛跑当中失去领先地位。从人才、文化产业、经济增长、城市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几方面来比拼，专家学者分析香港全部跑输多个内地城市。还有什么优势呢？就是作为免税港，进口物价仍然险胜内地。不过内地日前公布减低多项日用消费品进口税，令两地物价进一步拉近。浸大经济系副教授毛伯雄指出，随着内地物价下降，内地消费者在海外的购物和消费活动都会回流，进一步削弱本港零关税的优势。而讲到经济增长，去年香港的增长得 2.5%， 相比内地平均仍然有 7.4% 的增长，大幅落后。而香港的 GDP 在回归前数字上占全中国近两成，但去到今日只是占当中 3%。 另外，随着内地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牵头成立亚投行，国际影响力日渐增强，亦都令到香港作为内地走出国际的窗口角色渐渐没有以往那么重要。 香港完全没有角色呢，又不至于，因为事实上香港始终有体制上的差异啦，透過香港同呢個海外接軌咧，都仲係比較容易，同埋比較即係合理嘅。因為香港個法律體系啦，第一就係呢個喺現時嘅情況底下，中國冇可能發展到一套好似香港咁成熟嘅法治體系嘅。咁呢個體系咧，就即係喺一段好長時間都係香港一個好主要嘅資產嚟嘅。 而講到人才，有人力資源顧問話，近年內地精英已經掌握流利外語能力，亦都有國際經驗同視野，各方面都唔輸俾香港人。 香港嘅新嗰一代咧，就係、是、即係喺譬如話思想上邊啦，又或者係嗰個商業化上邊啦，呢一啲咧係會比較好一啲。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嗰個拼搏嘅精神，同埋咧對於願唔願意入去融入中國大陸呢一個嘅市場上邊嘅發展咧，仍然都係存在住一定嗰個抗拒嘅。咁所以咧喺呢一個嘅比較之下咧，我對香港嘅新嗰代咧，我係有所擔憂。 至於競爭力方面，中國社科院上個月發表的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深圳已經奪去香港佔據多年的龍頭地位。嶺南大學經濟系教授何樂生指出，內地城市在硬件上建設迅速，越變越好，反而香港近年不斷內耗，各個社會團體為私利而罔顧公利，隨時令到內地競爭力反超前。除了经济和竞争力，自文化堂社长彭志铭指出，香港的文化软实力亦都输蚀给内地，因为近年不少艺人为了赚人仔都转去内地拍剧，渐渐失去香港电影的风格和拼劲。我是 NTV 东网电视新闻台的。 他讲最后一点呢，我觉得最惹人失笑，大佬，即是他说而家即是大陆的电影是吧、即是赶过头，咁令到你香港失色。喂，大佬，你都唔记得年头嘅时候习近平讲嗰啲咩，下嗰啲咩指示。即係你除咗即係传媒有七不讲之外，即係你喺电影上面嘅题材有好撚多嘢都唔撚讲得㗎嘛，大佬啊。喂，大佬，即係呢个差佬又唔可以系坏人，係咪又唔可以即係迷信乜嘢。 即 係 要有主旋律。 咁其实你就係讲电影啦，近年啦，即係呢一两年呢，其实系少咗代表作㗎。即系 even 有都好啊，即系其实你好似讲旧年咧呢、這个叫做即系《杀雕女人最好命》啦，比较好收得噶啦，其实都系呢个彭，即系都系彭浩翔拍噶，都系香港嘅导演。 你冇办法嘅，彭志铭讲嗰啲系废话嚟嘅， 系 即系真系废话嚟。 啊， 喂，你作为香港嘅导演，你话作为香港嘅演员，你点会唔瞄准内地嘅市场啊，大哥？我哋香港有几多人睇戏啊？我哋得700万人，内地有13亿。咁你人係鍾意做契弟嘅，为咗钱之后，咁你自然要拍一啲嘢係迎合内地嗰个嘅风格同口味㗎啦。你估係仲係以前你周边所有嘅地方都係一个专制独裁嘅政府嘅时候，你係能够香港有自己本身嘅特色咩？ 咪可以两者兼得嘅。阿土你都睇过一套叫激战嘅嘢啊。喂，其实某程度都係合拍片嚟㗎，但都好有香港特色嘅。 嗯， 係啊， 但係好多人做唔到呢样嘢。 嗯， 因为你攞呢个平衡系困难噶嘛，你一去到政治问题又唔得，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咁你咁点搞啊？ 嗯， 系嘛？

喂，你戇居啊！喂，你俾送俾我都唔住啦，新加坡係嘛？屌我噏句嘢，屌原來我而家喺呢度做完節目之後，跟住翻嚟俾人拉嘅，屌送入精神病院嘅大哥。咁你排名第一啦，屌我都我唔排名第一啦，大哥。我寧願要挪威嗰啲咁算啦，我寧願要丹麥嗰啲北歐國家嗰啲咁算。 唔係，我補充一樣嘢，頭先講文化軟實力咧，佢就係講電影嘅啫。咁但係你諗下啦， 得一個指標，仲好笑。 咁但係你學術咧？即系呢喂学术喂你学术你真系你啲大学你又唔入流啊嘛大佬啊 喂如果你真系要攞呢啲咁嘅所谓嘅基础准则嚟衡量嗰个有冇软实力啊有冇创意嘅成成你睇下香港我哋嗰啲即系所谓宅男嘅 Facebook 啦我哋喺网上世界里边嘅活跃程度啦新加坡排名第尾我哋都排名第一啦系嘛大哥你深圳你拍马都追唔上啊大哥你可以喺度乱噏啊你又识听广东话啦你班友。你咁講好似我哋都亂噏啊，一多餘咁。 唔係佢同埋即係好搞笑的一樣嘢就係話，佢啲標題咩高下立見啊，即係俾呢個內地城市趕過。喂，但係你如果你睇 World Bank 嘅數字咧，即係香港嗰個平均啊，平均嘅生產力其實係一年咧係人均係有三萬幾啊嘛，三萬幾美金啊嘛，而大陸嚟計咧都係六千幾美金嘅啫，都係。 嗯。 都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嚟嘅，只不过系 进入嘅中等收入陷阱。 而你知唔知澳门几多？澳门系去到七万几啊！ 所以咧，我觉得真正能够反映嘅咧，就系、是、最适宜居住嘅城市，最适宜我哋感觉到呢个地方，我哋觉唔觉得自己好幸福嘅？ 即系咦？但系如果你讲宜居城市咧，就旧年咧 ，Economy 即系话香港系第一嘅，即系呢个奇怪，真系唔明白。 唔係，所以呢個係問鬼佬啊，因為佢鬼佬嚟到香港梗係好威啦。因為第一，你鬼佬能夠機會嚟到香港嘅， 係 咁你對呢一個咁即係繁榮嘅地方，即係 Seven Eleven 嘅地方，隨時我而家我哋做完節目又可以食宵夜食到點零兩點，其實對鬼佬嚟講覺得好幸福嘅， 太方便啊嘛， 冇錯啦。咁但係亦都不能夠作準，因為點解你應該係問翻你自己嗰度啲人。 嗯， 你真系问翻香港人，你觉唔觉得你居住喺呢一度，你觉得好幸福、好快乐？呢、這个所以我哋嗰阵时候读 social science 叫 intersubjective 啊嘛，记唔记得啊？即系我同你同 Anthony， 如果系已经占咗三分二嘅人口嘅话，我哋三条友都话呢个地方系正嘅，再比对下其他嘅地方，咁先有意义噶嘛？ 唔系，同埋我， 不过你叫我做，我又唔感觉到幸福啦，香港，屌，系嘛？你做你点答啊？呢个问题？ 呢、這个问题就你问啲移民过嘅人，佢哋觉得喺香港好幸福噶、 啊。 喂，即系你睇翻立场新闻都，即系佢都访问过一啲喂台湾回流翻嚟嘅人啦。咁佢哋咪话啦，你喺台湾个，你喺台湾度适应唔到嗰度嘅生活，咁你翻嚟香港做翻香港人，咪觉得幸福咯。 嗯， 系啊。 唔系，但系我觉得最可耻一样嘢咧，就系、是、其实佢做咗个结论就系话，即系一国一制其实系优胜过一国两制啊嘛。 嗯。 唔系，所以佢背后有另外一个指标嘅，因为你而家香港人开始讲紧，即系2047年之后，我哋点算啊嘛？ 系啊， 佢而家咪为呢一个嘅一国一制嚟铺紧路咯？点、会一国一制系 happy 过啊，大哥？ 就冇 你上 Facebook 唔得，你喺自己做网台节目，你会俾人拉，新闻里边冇晒自由。讲句嘢批评下政府又会俾人喐， 系系，因为我哋近 喂大哥，我俾你排名第一啦，唉，你中意攞就攞啊，屌大佬！ 因为我哋近排我哋成日讲2047之后点样算啊嘛，咁啊先后即系嗱，第即系最初提一个咧就系萧少涛，即系我哋阿萧公啦，系咪？咁、跟住咧就系黄之锋，咁黄之锋之后咁喂，其实都好多人去讨论啦，喂2047之后点样样啦，系咪？咁所以喂，你而家佢突然间出篇咁样嘅报道，咁样嘅头版。即系即系无端端系咁样做，系冇引子嘅。即系佢系铺呢啲咁样嘅数咧，即系你都唔系话你都咩 breaking news 啊？即系呢啲系 香港人啊，最好笑就系香港人已经对一国两制咧系完全失觉信任， 吓、 已经觉得呢个系揾笨柒嘅嘢。你仲话俾人听叫人搞一国一制，你咪真系焗我哋移民啊？ 佢又真系好似想你移民、哦，你见到嗰个报道其中一段咧，佢就批评香港新一代冇决心同埋志愿去提升自己，即系相比起上一代咧，就冇咁嘅灵活同埋拼劲，唔敢去内翻大陆嗰个竞争啊。 如啦，你睇下香港嗰啲真系有钱揾嘅公开考试啊、你有冇听过咩叫 CFA 啊？ 嗯 ，Certified Financial Analyst 啊。